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My Radio, 2013。 四晚熱血大球場進擊的港甲，今晚主持有 Gary Hello 同埋 Billy， 係大家好。 喂，今天不穿飛馬衫咩？ 邊個話我唔著飛馬衫噶？蘇比大家睇先， 係咯，贏得咁精彩，係咪先？ 精咩彩啊？唉，講啲咁嘅嘢啫。 唉，講你啲飯啊！喂，你有買老母西？ 冇喎、啊，我好似揾好耐都揾唔到喎、 啊。係咪？嗰條不知廉恥嘅都擺喺台面度啊嘛。 唉，咁咪即刻搞到好多人即刻無端端 所以咪要即刻 衰咗咯。 所以咪即刻要改名咯。 啊， 係咪先？ 老福西 係咯。 我都不知道怎送给个女兒。 就是 、女兒送老母西给你。 讲少少啦，其实改到老福西呢个名字其实都好。啊好大陸噶， 咁咪靚咯，夠曬靚。 我呢啲嘢不敢 講，即係好似喜羊羊咁樣嗰啲名 字，懶幽默咁嗰條友又搞笑， 真係 經典嘅咧。 我建議你咧就起出嚟俾人掉，好似咧、那個加拿大冰球咁咧，入咗第一球波之後就掉曬紅公仔出嚟，跟住收曬嗰啲慈善機構嗰度。你起出嚟俾人掉啊嘛， 不過唔緊要啦， 好笑。 不過算啦，公仔都會整自版公仔嚟到掟佢噶啦， 係。公仔做善事好嘅 ，OK。 OK， 喂，咁啦，喂，讲下啲今个礼拜消息啦。阿冠啊，阿协又抽咗签啦。咁我哋南华咧，如果过到三关咧，会要抽嗰啲对手知道晒噶咯。 系啊。 咁啊，中岸水手啦，澳洲嘅，咁啊，同埋今届亚军嘅 FC 首尔啦，韩国嗰、那个。咁仲有啊，即系啲港岛三战。 港島三戰 是不是確定了啦？港島三戰的名字， 其實如果因為冠軍已經是陳柯諾定了嘛，咁基本上其實佢 喺呢組佢就一定係 佢一定有一個職位嘅。 呢個 F 組咧，佢一定 係啦，一定有一個職位噶啦。但係不過爭在咧，第四個係好似未確定啊嘛。 即係未確定嘅，即係其實未確定。 因為佢天王杯係1月1日先打啊嘛。 係啦，因為佢其實咧。日本咧就係、是、有三個席位係由聯賽嘅成績去決定啦，同、埋再加一個係天王杯決定。但係天王杯係出年元旦先至會決定到最終個王者邊一個啦。咁、就到時再大家拭目以待啦。 係啦，咁如果嗱咁唔好彩，南華香雞咗，要打翻亞協。如果唔打亞協就阿太陽飛馬打噶啦。如果打到亞冠嘅，咁呢個又抽個籤喎，喺亞協嘅 G 組啊 ，G 服 girl 啊。咁同組對手啊，緬甸嘅仰光聯啦。我呢個2012年係對住公民，2013年對神曦喎，都好有香港緣喎。呢個緬甸仰光聯， 咁大家都係東亞地區，其實 成日收到噶啦，係嘛？ 嗰個好平常嘅。 呢幾年、呢兩三年，緬甸嗰邊個足球佢都開始 進步咗嘅，係嘛？ 搞想搞翻起佢啊！ 嗯哼，咁仲有同組對手，仲有越南杯冠軍啦，越南嘅寧平海沙水泥啦，咁仲有馬來西亞足總杯冠軍吉蘭丹，咁呢度係 G 組噶啦。咁傑志啊，抽到 F 組喎，對手又係緬甸嘅。咁啊，新丁嘅內比都啦，咁仲有新加坡嘅但賓尼或者馬里士他薩啦。如果希望但賓尼啦，即係如果佢落到嚟踢嘅，就即係輸俾南華啦，係咪先？咁最好南 賓尼啦。 仲一隊， 咁當然但賓尼流浪踢係最好嘅。 咁仲有一隊就印度嘅東賓高同埋或者就印度嘅 普薩 普納係 ，sorry。 普納咧就又係亞冠外圍賽嘅一支球隊嚟喎。 哦，即係佢又係。 但係佢應該就唔係同南華做對手嘅， 係用傑志做對手啊 嘛，係。唔係，其實睇翻呢亞冠亞協嗰啲分組咧，我初頭睇我都覺得好混亂啊。 係咯。 因為又要亞冠又要踢附加賽啦，嗰啲附加賽輸咗嗰啲即係外圍賽輸咗嗰啲咧，要跌翻落嚟亞協啦，跟住一組入邊咧又會有六隊波。 有六個機會咁出現嘅，即係你做資料搜集嗰啲都要辛苦嘅，你即係可能對邊隊都未知嘅喎。 係啊，所以我哋都係只可以望翻關於香港球會嗰幾組咯。 係啦， 其他嗰啲真係 到時已經算啦，確 到曬先。如果到時再 confirm 咗嘅時候，我都會再專門係有 講 有一啲嘅環節係會係即係中日韓嘅一齊講啦。 好，講到啦，講到啲班霸啦，喂。 銀牌啱啱踢曬啦，四場波。 係啊， 禮拜五先咧，整個南華對標準流浪。 係啊，嗱依場波啊，南華咧幾奇怪嘅排位陣。我一睇個正選陣容，咦，一個正前鋒都冇喎， 閃曬咯嗰啲。 連後備咧，誒嗰個巴里咧， 終於走咗啦係嘛？ 又唔見咗。 嗰晚咧我就有入場睇波嘅，咁我同阿南華其中一個華人前鋒啊鄭麗軒咧就一齊入場嘅，跟住嚇鄭麗，我都以為鄭麗軒應該後備正選都有掛賽前諗，咦點解佢會坐隔離嘅？ 佢都要睇波， 即係連後備連後備都冇喎，真係，所以嗰晚個陣係幾奇怪啊！上半場睇到咧就係阿南華嘅羅廣威咧， 打正前鋒， 我拗曬頭。 佢係咪打李康廉兩個？李康廉咪打副鋒咁啊嘛。 其實李康廉咧就好似一個攻擊中場咁樣，只不過咧我唔知點解佢成日帶個波帶去帶去邊嘅。 即係全部都為咗褪咗位咧，就嘅新外援啦，荷蘭嘅韋爾啦。 所以又因為迪亞高都喺度噶，都係正選名單嚟噶嘛。但係迪亞高咧就移去踢右邊，唔踢正前鋒。所以上半場咧，其實南華攻勢咧。就是很疲弱的， 我覺得有攻勢的，但是沒有人貼到他的球，就是韋爾都 很有機會幾次落底線傳中，但其實沒有人去搶的， 但其實他這件事是基本的事、但是他斬那些球的質素呢、可以的、只不過他 都算好的了，我覺得真的即不會期望很高，但 不是、即 我這樣想，如果做一個逆風應該、 即是本分的事沒什麼特別， 速度技術都應該兼備的、他的速度呢的確不是太高的、即如果在香港來說呢， 輸給李康廉的隨時， 哇看到是的真的 連李康廉都輸了，因為 對手標準流浪呢上半場踢右閘那個是李吉芬， 李吉芬回來 我又見到很多次呢他是爆不開李吉芬的， 是、人家下半場、沒什麼料可以換人可能， 跟住下半場跟住再調賴家輝上來、入場調回李吉芬踢 上去踢 中場，賴家輝都可以 搞定他， 早段都可以抹得到的，咁只不過臨 佢後尾啲體力好似唔係好夠， 臨完場嗰陣時體力唔夠啦，咁俾阿韋爾可以有機會爆落底。 不過我自己係收貨㗎，呢個韋爾算係咁㗎啦。 佢嘅踢法係啱南華嘅需要嘅。 你揾到靚仔啲嘅中鋒，搶到 靚仔啲就好波，好波， 好波又靚仔是但啦。 希望兩樣兼備啦，係咪先？ 都巴你靚仔， 即係 OK 嘅踢法，我覺得係啱南華所需要嘅、只不過佢要戒一下佢嗰啲 表現自己啊、我感覺佢好想爭波， 好似懶咗啲，佢走動唔多啊。其實 佢一攞波一上腳就， 我見到佢，因為我上下半場我都專登 去佢嗰邊轉睇佢， 睇住佢啊。佢其實佢成日都舉手嘅，舉手要波啊，希望啲球員隊內球員會分到波俾佢。只不過咧。佢嗰啲位置咧，其實就好難俾到佢啊！ 咦，呢啲扮做嘢啲喎，企喺人哋後邊舉手嗰啲， 佢又唔係企喺人後邊，佢好奇怪嘅佢，即係佢踢左邊，佢見到個波喺右邊，另外右邊咧，佢又舉手噶啦，叫個隊友斬過嚟啦，其實。好難斬嘅， 同埋亦都知道可能啲隊友，佢亦都唔知道啲隊友根本冇咁樣嘅能力， 係啊，何況 都未夠可能。 何況係啊，冇 何況係啊，應該未 冇咁齊， 俾班球員攞到個信任啊，同埋佢喺左邊同郭建邦嘅火花 未做到，係 成日塞咗車啊。 咁夾下先啦，咁啊好彩啦，九十分鐘咁啊接兩球咁啊三比一贏一 球，我覺得好苦碌嘅， 係嘛？傻嗰條傻仔係傻嘅， 嗰個十二碼俾南華。即系我真系拗晒头嘅， 点解会咁样？ 即系我觉得系五五波可以唔可以唔俾嗰个， 即 系有即系有啲 同埋你嗰个时间关键时间咧，你啲可 因为 八九噶啦嘛， 同埋有啲一齐睇波嘅观众咧都话，咦有犯规咩？ 对方嘅球员 翻去睇翻慢镜又推嘅， 有推，但系未至于阿高基进会。整個人會跌曬喺度咯，話曬高敬最多好有箭頭噶嘛，係咪先？咁臨尾第三球就冇計啦。 迪亞高嘢喎， 單刀還傳啊嘛， 五毒色咯， 單刀還傳啊， 成功，成功， 單刀還傳成功。 即係平時佢自己扭埋龍門噶嘛，季初咪發癲嘅，對飛馬嗰場咪扭幾個，對埋龍門又扭翻出嚟再扭過噶嘛，佢發癲噶嘛。 O K 嘅，連對手標準流浪都下半場其實好積極嘅。 但係佢敗筆，如果咁早換走林學熙咧，係咪體力問題咧，定係有傷咧？ 比較靜啲啊，咁嗰場比較靜啲，但係我覺得你要攻嘅。應該要留翻林學熙喺度咯，佢嘅突擊，佢嘅殺著打反擊係應該幾 OK 嘅、 好啦，呢場完啦，咁啊講翻禮拜六啦，跟住就黃室南區就贏咗神曦啦，二比一，之前追啲神曦啦，二比一。 系啦， 睇住食啦，系嘛？上半场攞两球就收咗工啦，其实好早就，好早黄室南区已经收咗工啦。卡里尔两球， 哦， 好嘢喎，两场。 你睇到神曦都唔系好自在。 嗯，系咯，嗱嗱声搞掂佢算 啦，因为 系例行公事咁嘅算数嘛。 除咗正选阵容系都算齐之外，佢后备阵容其实都系冇乜嘢特别嘅。 好在就佢都唔填埋周生嗰啲落去啊！ 吓唔系啩？咁玩啦， 多数年轻球员咯。咁呢场波 咁神曦都好多青训球员嘅。 O K 嘅，南區可以晉級。係 呢場冇咩講啦。咁跟住禮拜日啦，哇！阻住跑馬就呢場啦，撳嚟撳去。 係啦，搞到我撳來撳去，有啲我都睇唔曬。 呢場好刺激啫， 睇唔曬啊！ 即係今季我諗呢場我就覺得最刺激。開頭以為南華對飛馬一場刺激啊， 你都以為東方對飛馬一場刺激，點知 點 知呢場哇！係真係。 即係有入波有開拖呢啲啦，真係。 喂，東方真係嗱，東方嗱第二次有佳作啦。 講講賽果先啦，咁啊，法定時間啊，3-3，十二碼東方射贏啊，公民嘅。佢轉向點咧？就下半場其實啊，劉念日咧一出嚟攞個紅牌，我諗球證咧跟住自己都諗下咧唔對路啊。見到中村遊人一插水就嗱嗱聲啊！都我覺得那下又可以 太短時間啦， 五分鐘到啫嘛， 兩黃一紅。 我覺得佢可以其實中村遊那下其實唔俾得噶嘛，佢嗱嗱聲俾咗個黃牌，佢趕咗出場添。即係有時心理係咁噶嘛。 其實睇翻呢場波咧。我覺得其實公民是踢得好過東方的， 是的， 真的喎！例如上半場好多打反擊的機會，其實公民可以入到波啊，只不過把握不到。 始終前面嗰個渣啲嘅， 佢前面擺邊一個 唔夠力咯， 小品牌啊嘛。 中村有人，上半場真的不夠力咯。寶蓮奴都很勤力的啦，佢前又見佢，後又見佢，成日都後上冚嘅，只不過就係把握不到機會啦。咁東方咧就。呢隊波真係好難估， 係咯， 好難計到佢。 愈強愈強係嘛？ 你明明見到下半場啊，班波係立立地㗎啦，俾人入咗波佢又嚟料喎。 即 係班波真係， 你唔好嚟，即係咧要真係姚學文真係致敬啊！真係向你，真係35歲。踢足82分鐘，佢下半場咧3-2贏嗰球咧，同阿強哥兩個後側，佢由右後衞冚到上嚟右翼嗰度，同阿強哥兩個後側，跟住就強哥斬中，俾阿焦雲嚟頂入。大佬30幾歲成幾成十年咁 都仲夠膽， 其實公民已經係想屈佢機噶啦，成場波都 佢又踢左插又踢右插，吊嚟吊去真係好嘢。 其實我都驚嘅，因為到加時嗰陣時咧，喺東方沙龍始終都係多老鬼啦、老波骨啦，即係驚體力上係唔夠啊。頂得到82分鐘要射， 但會唔會係就係因為多老波骨，所以先至多計仔啊？ 佢其實佢有機會贏埋添㗎，我見啊。 嗱，你諗下啦，記唔記得上一場東方沙龍係對太陽飛馬嗰場，佢由3-1可以追到翻3-3，咁可見其實都有。 唔係啊，即 係咁，係真係有佢心嘅。我見到佢啊， 呢隊波就有個問題咯，即係佢 去到落後嘅時候先有決心咯。 輸波會很短時間可以輸一兩球， 佢有理由，佢有咩能力啊？ 但係佢要贏翻或者追和咧，佢又有咁樣能力。即係呢隊波咧，我發覺咧唔守得嘅，一定要不停攻， 一定要逼佢。 其實係同飛馬一同太陽飛馬一樣噶，要不停攻唔可以守啊，一守就賴嘢噶啦，真係噶。 即係你會覺得東方沙龍其實係唔應該係。即係唔應該喺冇受壓力嘅情況之下繼續踢落去，應該係話佢對手一定要不斷俾壓力佢，佢先至逼得出佢真正嘅功夫出嚟。 見到幾場波都係咁樣，你對之前對太陽飛馬啦，同埋依場波都係啊，即係以對手逼到佢絕路啦。依班老波骨就嚟了啦！ 其實咧，逼到阿倫爺喺場邊少兩句啫，咁就好喐啦。 基本上場場波都係咁樣咧，見怪不怪啊，聽慣咗噶啦。我哋做球迷都已經係，只不過因為東方就真係個 前鋒真的要加 碼，他是不是過了亞換位的嘛，你看看買回前鋒幫手， 真的要加碼了，即是 你不夠咯，還有他的後防呢，我始終覺得他的後防如果左右兩邊閘呢，成用啲咁大年紀嘅球員咧， 冇噶咯，換翼都咁上下喎，仲有白榮澤咯，相啱復出到啦，而家 唔係我，所以我嗰陣時睇場波嗰陣時候，我就諗緊點解唔出阿黃展雄咧，一路都 係咪傷咗咧？ 因為佢今季一路都係冇踢過閘嘅， 佢踢佢防中噶，成 日防中嘅，即係只不過其實我驚姚學文頂唔順啫。 但我睇到最後訪問就好有型喎、啊，真係 幾型型英帥啦，八二分鐘，大佬 真係好有 二分鐘英 雄，係先 攞翻啲刺激，我以為佢玩咩，好勁喎，真係真係犀利，八二分鐘踢足曬。 同埋東方都幾有計啊，臨尾 臨尾換阿大隻佬， 換阿保羅出嚟守十二碼，啊又俾佢 啊屎忽，估唔到原來、 哎、我真係 保羅係要嚟守十二碼， 我真係覺得屎忽撞棍嘅，俾佢撲到兩球啫。 佢唔早啲換出嚟同阿迪天奴撞下啊嘛，兩個二百磅撞二百磅，睇下邊個死先咯。 嗰、陣時迪天奴都踢中堅啊， 係嗰陣講咗嗌你，係 啊講咗 嗌你出場咯， 冇得對手啊！ 我諗住兩個撞下嚟睇下嘛，兩嚿肉丸咁撞下。 咁啊，情況發生， 仲有一場咧就會你。 你啊，哇！做咩人咁少啊？ 系咯，一球咁少， 人一比零，季初嗰场 对飞马嗰个发挥，其实我觉得争啲，因为其实基本上佢个防守你话改善咗，即系根据阿卡 Sir 嘅讲法就改善咗，其实我都觉得系。是真的有改善到，但是我覺得是不夠。 你覺不覺得輕敵呢？我覺得上一場對東方對這場和這場對遠都是的，我覺得他開始有些輕敵對波。 其實我就反而覺得他不是輕敵，反而他是呢，即係好似卡 Sir 話齋，嗰個走動係少咗，同埋亦都係太過集中喺個防守上面咧，變咗佢當佢入咗一比零之後，佢就開始係即係更加集中去越嚟越怕失波咯。 少少打亂咗啦，阿乃一早就頂爆個頭又。 我亦都走去醫院探過佢，咁佢其實都 我嗰啲傷風嚟。 哇！好邪，好邪 喎！阿手 嗱，呢樣講好多人都話啊，佢對身魚丸都好似會攋嘢喎。 季初嗰場又係踢得好地地，踢得好好添啊！投廿幾分鐘。 不過我又咁講啦，呢啲嘢就咁啱得唔巧啫。 即係我 老鼠啊，臭貓屎！ 即係頭先我頭先話齋太陽飛馬咧，由以即係而家嘅太陽飛馬，以前嘅天水圍。天水圍飛馬咧，都係有個傳統嘅。 有咩傳統啊？ 都係唔守得嘅，一定要攻嘅。你睇咁，即係嚟咗甲組之後啊，即係飛馬隊啊，真係唔守得嘅，一守就賴嘢嘅。 同埋其實佢守，其實應該咁講，佢係。佢喺亞協嗰年咧，佢唔守先攋嘢，就係因為佢嘅防守度成日犯好多個錯誤咧，所以先係最終能力向 進攻代防守咁啦，都係。 嗱，但係其實即係嗱，講翻今場啦，其實我覺得飛馬咧，今場個防守係即係佢係集中咗，但係咧攻守上唔得平衡。所以變咗佢進攻嗰啲嘅機會反而少咗，其實都有幾次好嘅機會，但係其實最終都把握唔好。而魚丸嗰方面咧，其實都見到個門將咧係曾經都即係已經傷傷地㗎啦，但係都繼續頂埋落。 佢話佢臨時拉夫嘅啫嘛，臨開波補數消息先話唔得嘅啫嘛。 系啊， 系啊，臨開波先話唔得，先用阿梁文禮嘅咋。 哦，但其實佢都好似見佢都頭比賽頭段都已經傷地，跟住都要繼續夾硬撐埋落去。好似嗱，見到佢嗰啲龍門球都已經係揾嗰啲隊友離開，咁就已經知啦。 其實自從魚丸俾科士打教嗰個零兩個月啦，執教咗，咁其實班波個隊形係出咗嚟啊， 真係有進步嘅。 但係唔知點解阿科士打就請辭咗啦， 大家啦， 同埋亦都即係見到俾 教靚仔做清分，教靚仔啊嘛。 其實都睇到即係佢嗰班波係真係比起佢第即係今季第一場賽事嚟講係進步咗好多， 係進步咗好多。但係而家就又換咗教頭啦，真係 有啊大地震啊！我哋啊， 又揾翻之前 莫耶斯啊，我哋 又揾翻之前嗰個教練又落翻去。做代教練 頂一陣啊嘛， 頂一陣嘅，呢波真係好大。 今日有報紙話揾到個安排咗贊助商安排咗一個叫李偉嘅上海申花李偉一啊，李偉一，嗰個一係噶，我又 high 份咁啊，我贏嗰啲，我李偉嘅一嘅前上海申花， 下次要括住， 係咯，青年隊教練喎，話又換曬啲外援又成咁啊，睇到個報道話。 系啊，不過未確實嘅。 未確實，到時有確實再講。 但係 都要換㗎啦。 依隊波都如果咁樣搞來搞去搞啲搞路，真係 我擔心佢哋啲軍心咁樣搞法係會越嚟越 滿。一隊嘅降班名額，佢都係 膽拖單色物 book 定㗎啦 ，book 定㗎啦，都可以。 呢場波仲有少少啦，就如果咪哥就嚼死嘅咧，求證舉咗牌保五分鐘，咁啊講到九啊七分鐘。咁你一路保咧， 你冇睇個表嘅喎， 係咯，冇睇表，唔佢唔記得自己個時間。 我喺現場睇嘅時候，直情見到 Carl Sir 直情舉埋手勢話：，喂，夠鐘啦，喂！ 吹幾點吹都唔緊要，但係幾點吹唔緊要，你遲咗就遲咗。你走到人哋攻緊國球嗰時候，你真係吹完，你真係搏命嘅啫。 同埋仲有一球都係好有，即係好值，即係好值得嘅商榷嘅地方就係咧。即係對方嘅嗰個前鋒球，即係遠遠對方嘅，即係嗰個前鋒球員咧，直情係個球證舉咗越位嗰支旗。 艾巴三號吹咗雞㗎啦，越位佢再射波， 佢都仲要繼續去射。 你仔應該黃牌，咁啊兩黃一紅就得㗎啦，去咗沖涼㗎啦。 係啊，但係其實呢個球證又好似俾與唔俾之間，又唔知佢想點。 所以我兩句就算 數。其實呢個球證都係經驗上淺。 同埋咧，其實好多情況就係，同埋好多情況咧，就係愉園嘅球員係即係故意，即係唔知係咪故意啦？佢係經常係走去圍埋去同佢拗數。 嗯， 最後又拗成點呢？ 街市咁好似係嘛？ 係咯，喂，大佬，你而家係踢波啊，你唔係嗌交喎，大佬。 係咩？ 咪可以咁樣留意一下咯。今年甲組波咧係多咗好多新力軍嘅球證， 因為係同一兩日踢曬，所以要可以幾個球證做曬咯。 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嗰啲球證做得好唔好？嗯，我哋之後可以再 揾人翻，揾人一次過係啦，逐個分析可以係嘛？ 因為逐個分析就唔好啦，因為我又費事唔知道開名又得罪邊個啦。因為 怕得罪人嘅咩？ 因為我覺得係有啲球證好似真係經驗不足， 嗯，係啊， 即係個 壓場感啊，嗰個 係啊， 即係俾球員鬧兩句都驚喎，真係感覺佢，所以個個都神高神大，高大過佢哋， 即係個個走埋好似哇，佢嗰啲外援個個都大大份走去兇佢， 嗯， 哇，佢唔怯啊，大佬， 嗯 哼，所以個判決係有時會有啲偏差，即係仲可以原諒，但係希望梗係佢哋依班球證可以 進步啲咧， 係啦係啦。 嗯哼，咁啊喂，咁啊今日12月12日啦，咁四年前嘅今日咧， 哇興奮， 興奮係嘛？ 興奮時刻， 我仲 興奮緊， 未緊啦。有時我上 YouTube 會睇翻嘅， 我都係得久唔久就會再回睇翻，即係覺得即係光榮嘅時刻。 係咪你有份踢嘅咩？ 唔係，咁即係。喂，唔係我有份踢，咁作為一個身為一香港人都應該係覺得光榮噶嘛，係咪先？ 仲記得點撲飛啊，點揾飛入場睇啊，點嗌啊，聲沙曬啊咁樣。 就係嗰個 拍燈啊，拍四 金牌之後咧，我哋 都亞運金牌啦， 金牌啦， 2009年係啦。 咁樣就跟住有個 鳳凰 計劃啦，政府俾啲錢啦。 嗯， 咁搞到少少鑊粥啊。咁啊，港台咧上個禮拜日就整個節目求變嘅。有冇睇先？兩兄弟有睇噶？ 有， 都有睇嘅。 有冇點感覺先？ 感覺啊，都佢講嗰啲嘢，其實我哋好多人即係睇開本地波， 阿媽係女人， 知道嗰啲問題咯。 佢我啊成日覺得佢嘅節目係咪做佢噶啲嘢？即 係其實同埋我又覺得佢有好多嘢，我唔知係咪因為佢得佢23-24分鐘嘅時間節目咧，係交代唔到咁多嘢，定係咩咧？ 唔係啊，我見你嗰時俾5分鐘你都講得好詳盡嘅。 我唔知啦，嗱，我唔知佢表達手法同我表達手法有啲咩唔同啦。 Billy 哥， 哇，唔好咁講啦，可能佢真係佢可能想好有心去用唔同角度交代好多嘢，但係我硬係覺得有啲嘢係偏頗咗。 剪埋係啦，踩嘅角度多喎，講衰佢咁喎，點解？我唔信嗰啲老細咧，幾個老細係淨係踩嘅，即係講啲冇講啲建設性嘅嘢咧。但係剪埋好多都係踩 嘅 啫。 唔係佢都平衡得到嘅，我覺得佢訪問嘅。幾位 大佬，幾位 受訪者， 但係始終我硬係覺得做完個感覺係 飛立咁樣， 佢個剪裁嗰方面就好似剪完之後真係成個感覺出嚟係有啲偏頗咗咯。 我咧喺GoGoGo.com 度咧見到有個球迷咧叫 Drew 唔知有冇讀錯啦，佢留言咧幾過癮㗎。佢話睇完之後，我覺得大家都好似將個波交嚟交去，球員轉行覺得因為足球員冇前途，球會就 講緊前面嘅錢定係錢嘅先， 金錢嘅錢。 哦， 球會就話足總冇做嘢，足總就話政府冇支持唔夠，政府就話冇成績。其實而家最需要就係有人踏出第一步， 政府都叫俾咗錢啦，傑志都叫做俾心機做青訓啦，而家睇下啲球員自己爭唔爭氣啊？有啲球會就話幫佢哋唔到，佢哋連最簡單嘅波衫都冇印球員嘅名字，呢啲咁簡單可以俾球迷認識球員嘅渠道，佢都冇用到，有咩資格批評人呢？我覺得呢個球迷我覺得幾堅㗎。 其實好似阿李菲立嗰陣時接受訪問嗰陣時啦，都有講過啦。即係最大原因都係個場地問題啦。 唔係啊，佢又話好成績好生，即係好啲收入好啲嘅俾球員。佢講嗰度我就其實呢度最好笑呢個 point 就係佢話俾球員收入好啲。 好似佢俾錢嘅，唔係佢有份揾贊助翻嚟。 佢人唔笑狗都廢咗心照啦，同你佢話俾啲球員好啲收入。 喂，球場問題 啊，球場問題， 同埋佢亦都之前都講過話。喂，你淨係崩大咗足總個架構啫噃，咁你咁但係你又做咗啲咩成績出嚟？但我其實我覺得呢個方法這個表達方法係有少少偏差咗嘅。我講個偏差咗嘅原因就係話唔係反映事實嘅全部。 咁 係 啊。 嗱，老實講，其實你而家鳳凰計劃做嘅嘢，嗱，如果跟即係嗱，我曾經睇過拜讀過阿薛基富先生所即係所寫嘅博，即係嘅 日環拖嗰啦，即係叫做眼。 哇！係啦，嗱， 其實嗰度講所講嘅嘢，其實就係講翻佢足總開始做翻嘅嘢。其實我覺得而家做嘅嘢。是只是恢復一個足，即是一個地區的足協或者足總 最底層 應該要做的事， 起步啦，叫做起步的事啦。 即是話佢原本即係將足總冇做到足嘅業務，而家係做翻叫做 撥亂反正啦， 叫做尚算足夠。即係話而家足總係做翻應該做嘅嘢咯。 嗯， 但係個架構實質上係都仲係唔通唔上，我知覺得。 點解我哋成日鬧？足總咧，其實好大程度方面咧，佢入邊嘅 架構啊， 同埋工作人員咧， 立立亂啊，可以話 亂。 以前立立亂啦， 而 家係多咗好多人，好分門別類咁樣。但係其實好多都係對足球咧唔係咁深入了解， 門外漢咯， 即係門外漢嘅。即係我覺得你話俾三年時間，我一路我都覺得係唔夠嘅。 同埋其實三年，所謂一個三年嘅計劃，可以即係你話，如果真係要將啲嘢由頭揼石仔揼起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唔好話三年，其實我覺得十年都係未足夠。 其實之前香港足總即係依個架構啊，以前啊已經係 盤古初開咁多年啦， 幾成八年都係咁樣噶啦，已經爛咗噶啦。 同埋即係已經證明咗呢一個架嗰陣時嗰個架構已經係唔足以應付現代嘅足球個變化同埋個需要啊。 所以而家已經只係跟翻個時代嘅步伐 去做翻應該做嘅嘢。 但係所以咧，依三年咧，我一路都覺得係唔夠嘅。即係好似講翻你最熟嘅日本 J League 聯賽啊，都要整成十年先可以搞得到個聯賽啦。 唔止啊！嗱，你諗下啦，墨西哥都要搞青訓，搞十幾年先開始有成績。 嗯哼， 日本波搞咗二十幾年先至有咁完整嘅架構，仲要有埋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聯賽。嗯、即係大家思想一下，即係其實呢一件事。是不是真的要有一個完善的架構在背後 support 住才做到呢？ 我在個節目就看到啲嘢啦，佢話請咗24個新職位，但佢又唔肯透露開支喎。佢好得意啊！你啊成日叫人講職聯發牌，叫啲球會交盤數出嚟，你自己又唔講你自己使幾錢嘅，係咪先？ 可以， 即係你自己嗰啲污糟邋遢咧，嗰零精怪又唔講出嚟。 咩啊？好似之前啊，阿咪哥喺度都鬧足總啦， 裝修啊， 買凳都唔知買咗幾多錢啦、 啊。誒、嗯，我聽講好似國際足總贊助 嘅 喎。 哦，嗰、那個裝修另外一份嚟嘅， 係 啊，錢啦、 啊， 呢、這個又唔係。咁啦，喂，你又驚佢咧？我仲記得上個禮拜又話唔係佢話呢五千幾萬啊，今日澄清啊嘛。啊，個節目就話佢使二千幾萬，仲有 三千幾萬未使。 今日佢澄清啊，使咗五千八百幾萬，係嘛？ 其實已經使咗添 啦。使咗添啦，但係佢喺個節目話咧，佢哋以為淨係我哋請人嘅。如果我順藤摸瓜就話，咪攞咗五千八百幾萬，淨係請人先，係咪咁樣先？如果佢話淨係我哋請人，咪以為咁就請曬人啦。 所以 嗱，呢個我打個。 如果佢咁樣嘅回應咧，我覺得好荒謬嘅。 係啊，你 咁即係足總入邊嗰啲工作人嗰啲人嗰啲職員啊，高層啊、中層啊嗰啲人員，你哋睇 呢份嘢冇冇專心睇，冇冇詳細咁樣睇嘅。即係你哋理解有錯誤。 係咯，弱智喎，好似。 咁仲要仲要使咁多錢嚟請你哋？ 唔係， 定係其實老實講係係因為政府一路嘅政策都係唔清晰咋。 我開頭佢以為佢咁叻仔，使得二千零萬，我以為少啦，仲有咁多。 係，我都以為少啊！我以為每年二千萬啊！初頭 我即係我寫定段嘢諗啊，講嘅上個禮拜 Kitchen 又話咧請唔到非洲球隊、歐洲球隊啊，冇錢啊嘛！我以為二千幾萬請咗，點解唔請？原來使剩兩百粒，你仲使曬㗎啦！打你個啰柚真係使曬啲錢嘅。 唔係，仲有一樣嘢咧，之後尾段個節目尾段咧。啊、CEO 啦，足總嘅 CEO 啊，薛基富啦，就去咗 遊花園啦， 將軍澳嗰笪堆填區啊，爛地嗰度係咁影啊，講幾句啦、 啊，幾鬼似嗰啲昆人睇風水嗰啲友仔啊！ 跟住我又覺得佢原本個計劃咧，就足總揾贊助啦，足總揾資源，足總要經營啦，足總自己經營啦，咁足總話唔夠錢經營啦，所以個計劃一路壓後啦，壓後唔知後到點樣啦。 係啊，後到我可能就係、是、我哋死都未有啊。 但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點解足總唔 put 政府喺嗰度整翻個好似以前嘅銀禧中心啊，而家嘅香港體育學院啊咁樣，但係係。專課足球咧，即係一個足球體育學院， 或者一個足球學校嘅形式咧。 即係我政府，我係立心，即係唔好講其他嗰啲活動乜乜乜啦，因為我哋係關注足球嘅， 係咯， 係咪先？即係係咪要政府要揸旗做呢樣嘢咧？即係整翻個足球體育學院。 但係你都知道政府嘅心態係咩㗎啦？ 政府經營嘅，但係。咁政府經營又話 好嘅報告， 又話又唔可以有商業冇，又話唔可以有商業啊乜乜物物啦咁樣，咁你咪當一個培養運動員啦。咁你之前銀禧就而家嘅體育學院都唔係香港體育學院都係咁樣啫嘛。咁點解你唔可以專課足球咧？嗱，我好主觀嘅，因為我中意睇波， 我係香港足球吹啊， 就係咁解，係咪先？你而家交個波俾足總，足總真係揾唔到錢嘅。你睇下佢賀歲杯，年年賀歲。杯要俾啲球會搞到死得啦，係咪啊？ 真係好攰嘅，上個禮拜講過啦，攞個賀歲杯出嚟。 咁你環二笪地都喺度咯，咁你政府又冇話起樓咯，咁 空住 係啦，因為堆填區啊嘛，咁。 同埋你就算淨係起多嘅幾個場啊，俾公眾使用啊，都覺得條數都抵翻曬啦。 咁咪專課一個足球嘅體育學院咁咪好咯，係咪先？ 其實總結覺得呢個節目都係玩佢噶啦，仲訪問好咁多球員啊！我見到五件個 blog 個 Facebook 又講到有一句中一啱幾好嘅，咁多球員唔訪問，你揾個退役嘅球員訪問，你嗰啲陳七啊、梁振邦嗰啲踢佢， 有得衝出香港嘅球員你又唔講？ 唔係喎，其實 呢個賴文飛啊嘛， 賴生講嗰啲嘢其實好多人都知道， 三毫子一啖噶啦。 其實我哋睇開香港波都知道揾食艱難噶啦，踢香港踢波。 其實咧，我睇嗰段片咧，佢應該係唔使踢嘅，喺個街場踢攞個波都未攞得掂。 唔好咁樣講， 唔好咁樣講， 落緊雨啊！ 你踢波好啲啦， 石地落雨， 即係可能好耐冇。 硬地落雨踢波好难 嚟紧，梗系落雨，分分钟冷雨夜，可能冷雨夜踢波冇咁好咧。 喂，好难接噶，你咁嘅惊唔惊？唔惊火 get 噶？ 我又唔想唱歌，系咪？ 系啊， 即系再步吉慢步嗰啲咸湿歌，又唔可以唱咸湿歌， 系咪先？同埋嗱，阿薛基富都讲咗噶啦，佢呢个凤凰计划入边咧，33项建议咧，佢都已经有15项已经可以做紧嘅，已经实施咗，即系至少有。差唔多一半啦，係咪先？ 祝你好運啦！ 三年啫，係咪先？搞足球啊，即係三年邊可以搞得掂啊？ 同埋 而家我冇唔記得喎，我哋係由頭做起喎，由揼石仔揼翻嚟嘅喎。 咁啊，前一個蝕咗啲錢， 因為個產已經爛咗，已經抌咗，我哋而家要由頭再種過， 係啦， 係咪先 ？OK， 咁到度網友留言啦 ，David 飛馬全揾基維蝦，姚學文消防底體力好，喂，飛馬揾基維蝦係嘛？ 嗱， 即係幾懷疑啊！ 都係傳聞嚟嘅啫，但係係咪真係咁啊？等官方公布先算啦。 會唔會有機會啊？我覺得，因為基懷疑喺 A League 嗰度，即係澳職嗰度咧，都唔係踢得好掂。 但我又覺得 相多啊， 相多嘅揾一啲實而不華球員多啲咯。 誒，實而不華咪有咯，拉斯石咪實而不華咯。我而家對波要響躲啊， 咪咯。 梗係揾個好似南華前兩年都整不特基士文啦、啊。 但係如果你擺嚟擺嚟喺度俾佢擺嘅，咪又係嘥錢。 啊、錢嗰度都係使錢㗎啦。 錢哇！個老細幾有錢先得㗎？ 嗰啲球場佈置物資都係循環再用㗎咋，唔好講笑啦。 唔係喎，你估 同你啲 get 一樣循環再用啊？ 係先。啊，你咁講嘢咩？ 就冇咯，就話阿哥斯達幾好波，如果唔要仲大劑，係啊，可能唔要嘅就係掛有全 有全全部外援都唔要啊？ 係咪因為請唔起啊？ 阿肥佬又閃埋啦，話都全部 忙啊！人哋都話忙咯、啊， 忙咩？忙講 我唔知佢忙咩，總之佢話忙啦、啊，抽唔到空，繼續。管理呢個球隊啦嚇，咩、 okay、 早走唔係我衰啲講，早走早著， 早走早著，唔好阻住阻住啦，真係阻住個肥佬喺度，喺度嘈住個教練教波嘅啫。喂，咁啦，喂，阿 B 你喺度有位 J 啲殺科啊，講翻上個禮拜啦。 喂，嗱，上個禮拜嘅嗱 J 啲 J 温嘅聯賽卒之殺科啦，咁啊，誒廣島三戰卒之。完成佢第二年嘅霸業咯喎，我哋 俾終於貼中咗廣東三戰。 係咯，我都以為橫奔水手，你三場波是但贏一場而啫，都搞唔。 其實原本頭嗰兩名嘅橫奔水手咧，同埋旁轉咧， 再後啲上唔該，第 係啦，再後啲啊，唔該。系啦，呢張系啦，就係講緊廣島三戰咧，就奪得呢一個第二次奪得呢個 J League 嘅冠軍啦。咁、嗱，其實本身咧自己咁睇啦，其實你話日職有冇一隊係有王者霸氣咧？其實我可以夠膽講冇。 好 嗱，其實老實講嗱，廣島三戰咧，其實舊年輸咗八場，今年就輸咗九場啦。其實基本上咁都可以連續兩季奪冠，其實。即係你冇，即係你係攞冠軍啊！但係你冇嗰個王者嘅霸氣，其實唔似以前六島六國嗰種三連霸嗰種嘅霸氣。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細個睇 J League 嗰陣時咧、啊，冠軍嗰隊波咧，一定係會死勁噶嘛，即係清水心跳啊！ 即係一定屈到其他嘅， 即係早你可以話 J League 係好緊張刺激啊！即係。好多季 你可以話 爭到最尾兩三個禮拜，但係以前咧，其實早一個月咧已經可以篤定攞冠軍咁滯噶啦， 即係距離大咗。 係佢， 但係嗱，今季就點樣？今季嗱，記得上個星期六啦，六強大混戰。 係啊， 嗱，最終啊，真係出咗個好殘酷嘅現實喎。 唉， 嗱，廣島三戰就冠軍啦，跟住亞軍就係橫奔水手啊，咁啊可以去翻中村俊輔嗰張相啊，唔該。 你冇谂法啊？ 哎，唔好意思，唔系呢一张， 系 再前啲，系前啲嘅，唔好意思。 讲住先啦， 系啦，嗱呢系啦，咁啦就讲翻啦。中村俊辅咧系当其时咧系联赛完咗之后咧，直情系当场跪咗喺度，唔知系咪痛哭啦吓。但系其实佢今季咧系算即系叫做。在日職嚟講咧，佢係最具王者風範嘅一個球員，所以今季咧佢入選咗 J League 2013年度嘅 MVP 啦。咁嗱， 攞咗定係入選？ 係攞咗噶啦，攞咗呢個榮譽噶啦。 始終呢個球員嘅級數啊，真係喺 J League 嚟講真係高一班嘅。 係啊，冇錯。其實佢雖然35歲呢個年紀都仲繼續仍然有咁好嘅表現，都即係。都相當值得鼓舞啦！其實老實講，講翻點解會冇王者霸氣呢個問題呢，其實講真，睇到其實每一隊日職嘅實力係平均咗嘅，即係比起以往嚟， 平均差咗，平均好咗， 即係拉勻咗。意思係大家都拉得勻咗，但係其實咧，你話上半季冠軍大功松鼠。點解會好似去到下半季就輸到一敗塗地地咁樣咧？ 食咗射藥。 其實就不是吃了射藥，是因為帳帥不和的問題。 Uh-huh. 是因為當其時其實上半季那個很好的一個成績呢，它是因為帳帥不和的問題，炒完教練之後呢就要由球會的高層走馬上任啦。但是其實球員的心目中仍然其實都你說還是有沒有心機踢呢，我覺得他們心態上都仲係麻麻地啦，即係所以變咗其實咁樣嘅話咧，令到成隊波嗰個士氣係比較低落，即係反而睇到廣島三戰咧，其實每一個球員咧，你話佢個人質素突唔突出，又唔係好突出，亦都有冇一啲大牌球星咧？你話真係講到口都爛埋嘅，咪佐藤壽仁咯。但係其實佢踢法上咧。 同埋嗰個團結嘅程度啦，都比即係俾大即係俾大家感覺嚟講係同其他球隊預備不同咯。即係嗱，老實講，廣島三戰我成日都講一個成功因素就係團結。你見到佢哋球員咧，經常去做一啲即係做一啲慶祝嘅一啲動作， 咁嘢 係啦。你見到其實佢哋呢隊波上上下下，就算正選後備嘅都係好團結。呢個係此其一啦，同埋其實佢嘅踢法係相對嚟講係比較整體嘅，即係嗱，你睇到蒲和雄傳啦、名古鯨魚啦、鹿島鹿角同埋橫濱水手呢大球會嘅一啲踢法，其實基本上都係個軍心同個士氣方面都係比佢哋好嘅，所以我覺得咧，佢哋嘅踢法整體咧，令佢哋嘅成績相對係比較穩定嘅一個因素。咁嗱，另外就係另外一仲有一樣嘢特別要提，就係話咧，其實廣島三戰咧喺季初嘅時候咧，已經係明知自己嘅球隊板凳深度唔夠應付雙線作戰嘅，佢係明知嘅，所以佢決定咧，即係亦都知道佢兩線兵員咧，即係例如話佢一線同二線嘅球員咧，個分野實在太大， 相差太大， 係啦，相差太大，所以根本佢就覺得，如果我咁樣去勉強去爭取亞冠嘅成績嘅話咧，我不如早早放棄佢，專心喺聯賽度谷。佢將所有即係佢將啲主力嘅球員全部集中曬喺聯賽嗰方面。你見佢亞冠分組賽嘅時候咧，全部出曬副選球員就知啦。 其實依幾年嘅日本球隊咧，日本球會咧踢亞冠咧，其實。即係我覺得佢就抱住心態就係咧入到淘汰賽就入到啦，咁入唔到咧就算數啦，即係唔勉強。 係啦，點解會咁樣嘅心態呢？其實講到尾係財政問題， 同埋佢哋係咪即係重視個聯賽多過出邊嘅亞洲嘅？ 其實我反而覺得佢要焗住去重視嗰個球會嘅經營，因為點解會咁講呢？其實喺 J League 咧喺2012年咧實施咗一個制度，就係話咧，如果個球會三年連續蝕錢嘅話咧，係要釘牌嘅。 釘牌哦，即係名古咁樣啦，嚟緊嗰個 係啦，即係話好似名古鯨魚為例啦，佢係上嗰兩季咧係連續蝕緊錢嘅，即係話一個 touch wood。佢嚟緊2014嗰個球季都係繼續蝕錢嘅話咧，對唔住啦，佢個牌就會被吊銷噶。 咁佢呢啲咁有歷史球會有人贊助噶啦，老細衝出嚟。 喂，但係日本經濟都唔係好啊。 但係日本經濟，你話日本經濟好咩？其實日本嘅經濟唔係好嘅，所以你見到佢嘅入座率下跌，其實係真係喺個經濟因素上反映咗出嚟咯。所以你見到 J League 賽會諗住搞雙階段制，其實可能諗住想提高嗰個球會嘅收入。我明白佢係會想咁樣做嚟增加球隊收入，但係其實咁樣做係咪最終即係達如佢所願咧？ 即 係 行翻舊路嘅喎。 係啊，死人層。 雙階段以前唔係試過嘅咩？ 其實季初即係佢點樣講 ？J League 草創階段嘅時候已經係雙階段制㗎啦。 最初啊嘛，我哋 係啦，大家如果仲記憶猶新，1993年 J League 開第一季嘅時候都已經嘅雙階段制，即係嗱。這個我就再找機會大家一起去探討一下個賽制上的問題。Okay, 過年那集我們不回來，只是回來年初一這樣在這裡講這個， 你一個小時你講完了。 哇哈哈，跟著也都講一講，如果看回那個聯賽榜那裡，我們去一去張相先，聯賽榜 J1 的聯賽榜，麻煩系啦，嗱，而家睇翻咧，廣島三戰就係榜首啦，跟住就係橫濱水手第二名，跟住川崎前鋒第三名啦。呢三隊波咧都係可以獲得亞冠嘅參賽即係資格噶啦。咁另外一隊去咗邊咧？就係等到嚟緊一月一號，即係2014年嘅一月一號，天王杯嘅王者咧就會成為第四個席位嘅。 邊隊對邊隊啊？ 邊隊對邊隊先？ 都未踢曬嘅，因為其實未踢曬，因為咧佢係未踢曬八強同埋四強嘅賽事嘅。 嗯哼，哇！而家已經12月中喎。咪 咯。通常佢哋嘅傳統都係咧谷曬聯賽之後咧，佢哋先至會去踢翻天王杯八強四強嗰啲。 拗下冇嘢做噶咯。 嗰啲就真係嗰啲球員就放假。 放假噶啦， 吊曬命。 嗱，跟住亦都講翻 J 二嘅升班 ，J 二升上 J 1嘅升班附加賽咧，最終係由。不是京都不死鳥，是得到漩渦，成為了歷史上第一支四國的 J1 球隊。嗯哼，可以去一去張相睇下先。藍色波衫嘅球， 再下一張慶祝嗰張， 係啦，慶祝 J1 升格嗰張， 係唔該曬， 都唔係呢張， 都唔係 ，sorry。 講住先 啦。係啦，嗱呢度咧就係講緊咧，佢係透過呢一個升班附加賽咧，得到第三個嘅升班席位嘅。咁嗱，得到漩渦咧，其實而舊年嘅即係前嗰幾季嘅成績，大家都見佢好似係啊，不嬲都好似喺榜下游嘅位置喎。佢成績唔係幾好，但係真係佢吸收咗幾個甲組好嘅球員咧，例如好似啲津田之宏啊、大崎純次啊呢啲射手級嘅球員，即係射手球員啦，亦都引入咗呢個柴崎仿成呢一個中場，即係亦都曾經入選過國家隊嘅中場球員啦，兼且有千代反田中曾經係喺名古屋同埋盤田效力過嘅呢一個千代反田中呢個後衞咧，之後咧成個實力係真係提升咗一級嘅，真係咁啊，亦都令到。亦都令到即係得到漩渦嗰個踢法，亦都比起以往嚟講係進步咗好多嘅。咁亦都即係抵佢升班啦。老實講， 我見過津田之宏好堅啊，個入波個第二。 嗱，佢個身形都幾大份嘅。 係咯，咁好速度，咁大份，冇速度身。 佢本身咧係名古屋鯨魚出身，但係即係你都知啦，佢名古屋鯨魚前鋒上有幾個老大哥， 嗯、 一個約書亞堅尼地，一個就玉田圭司啊，嗰啲根本佢能夠上喺名古屋上陣機會就係啦，所以佢後屘外借借下就變咗直情係完全就轉頭，完全轉頭咗去嗰支球會啦。咁啊，亦都係啦，亦都講埋呢個榜尾嘅 J2 榜尾嘅護級附加賽啦。下一張相唔該。嗱，就係講緊即係讚岐苦肉啦，作客咧就係即係憑住高橋泰嘅奠定性嘅入球咧，就擊敗咗 J2 榜尾嘅鳥取飛翔啦，亦都令到鳥取飛翔咧來季就 J3 再見啦。 哇！慘咯。 咁但係咧，其實你話 J3 聯賽咧，都係即係都始終都係一個職業聯賽啦，咁都。佢亦都有呢一個牌照嚟講嘅話，我又覺得對佢嘅收入亦都 有保障 嘅，都有啲保障嘅。咁但係始終你話及唔及得讚岐苦肉咁開心呢，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張相睇睇。嗱，佢哋最終能夠即係爭取咗咁多年啦，都亦都引入咗好多唔少甲組、乙組嘅一啲器用嘅球員啦。咁最終能夠即係得償所願，成為即係成為讚岐嘅一支 J2 嘅球隊，咁啊真係都佢哋都爭取咗好耐。其實即係佢之前嗰幾年都係喺呢個準加盟嘅階段，但係一直都因為嗰個一啲配套嘅問題啦，亦都未能到夠取得 J2 嘅牌照啦。到即係今年啦，佢哋卒之能夠取得 J2 牌照，亦都能夠透過呢個附加賽升班咧，咁啊都值得恭喜佢哋嘅。 經濟真係唔係幾好，又係冇贊助嘅，心口都啊～ 係啦，因為佢哋本身咧，其實係 JFL 嘅球隊嚟㗎， 冇贊助嘅，完全呢啲 嗱，其實 JFL 嘅球隊係點咧？多數都係半職業啊，或者係職業化進行中嘅球隊嚟嘅。咁你講緊話嚟緊 J3 之後，跟住有 JFL， 咁 JFL 咁算唔算都係一個半職業嘅一個聯賽咧？我覺得都可以咁樣講，因為基本上咧，佢啲球會都係進行職業化當中啊，或者係真係想有心去考個 J League 嘅嗰個牌照嘅時候咧，咁亦都佢哋喺個球會上面不斷即係將一啲即係話去企業化嗰啲咁樣嘅行動啊，咁即係逐漸從一啲企業嘅附屬機構度獨立出嚟啊，咁樣咯。 嗯哼， 咁嗱，其實講翻咧，即係其實。J.League 最佳的十一人啦，最佳的十一人就有呢、這個 冇上 嘅，冇上嘅，嗱、okay. 就係講緊最出色的門將就是廣東三次戰西川周作啦，嗱聽聞就西川周作就可能被人挖啦，咁所以廣東三戰就極力要挽留住佢，啊、唔知道挽留成唔成功啦，咁跟住咧。後衛嗰方面咧，就有那須大亮啦，嚟自蒲和紅鑽嘅中堅啦，深重真人啦，呢個都係國家隊嘅成員嚟嘅，深重真人， 都係第一次入選噶， 係啦係啦 ，FC 東京嘅。咁另外就中澤佑二啦，橫開水手呢個 老牌咯， 呢個係真係連續幾即係都係好多季嘅一個 best eleven 啦，都係老牌嘅國家隊成員啦。 但係其實我覺得橫開水手有個隱憂就係話，當中澤佑二同埋其他一啲嘅主力要退落。嚟嘅時候，咁佢咁佢嘅有冇一啲新嘅人選可以變，即係成為一個主力呢？其實我覺得係都唔需要太擔心嘅。 咁亦都方面，即係我會覺得見到橫濱水手喺呢一方面咧，都有培育一啲新嘅球員出嚟啦。例如好似齋藤學呢個中場球員咁樣咧，都即係佢呢一個球員係亦都曾經入選過日本嘅國家隊嘅，都係近呢一兩年個表現比較搶鏡嘅球員啦。咁嗱，跟住不過今次咧佢就冇入選到 Best Eleven 嘅。咁嗱，中場啦，就當然有 MVP 中村俊輔啦，另外亦都有個防守中場。青山敏宏啊，就是廣島三戰嘅球員啦，跟住此谷耀一郎啦，大阪櫻花嘅，同埋山口盈大阪櫻花嘅，咁呢兩個球員亦都即係此谷耀一郎同埋山口盈咧，都係日本國家隊嘅成員嚟嘅，咁亦都係喺球會嘅比賽踢得相當好嘅表現啦，亦都係近嚟即係大阪櫻花青訓當中其中兩個最即係比較出色嘅球員啦。 咁呢兩個都係第一次入選嘅。 是啦是啦 是啦，最佳的十人 是啦，即是跟住亦都讲到前锋方面啦，就是六到六个大壁勇也啦。大壁勇也啊 ,Gary 你都有留意，就是话佢本身个表现亦都相当之好啦，亦 国家队表现都好好啊。 我成日都见到佢啲哇，佢啲转身都真係几快速 的。我觉得佢几老鼠仔喎。 是啊，他18岁已经是在一队那里已经踢緊正选，仲要穿九号波衫。 但你话好似相比德甲嗰、那個啊，等下一時唔記得咗德甲嗰個前誒、那個、日本前鋒咧，川 青木宏志係咪你講？ 唔係嗰、那個正前鋒啊，即係以前踢過史特加嗰、那個 哦，江崎慎司、啊。 江崎慎司咧，我覺得呢個大壁勇也咧。個把握力係高好多， 個踢法係犀利啲嘅，係啦。跟住亦都講埋啦，就係得點王大久保佳人，佢係射咗26球嘅。咁另外亦都係射手榜第二名嘅川又堅奇啦，新式天王呢個一個今年我比較欣賞嘅球員啦。咁嗱 ，J Lee 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仲再同大家講，不過真係時間所限啦。咁我亦都暫時講到呢度先啦。但係記住繼續留意我哋。不斷同大家去分析日本波嘅即係走勢啊，或者未來嘅動向啊，亦都從一啲轉會嘅消息方面咧，都可以反映到一啲球會嘅潛在嘅問題啊，同埋嘅一啲不足嘅地方。咁我到時再同大家分析一下，好唔好啊？ OK， 咁就到翻我啦，到我部今個禮拜嘅賽程啦，咁又第九週聯賽又踢翻無啦啦翻轉頭， 禮拜六聯賽 兩點半，禮拜六兩點半啊，皇室南區對啊橫濱 FC 香港，咁啊香港仔運動場嘅，咁啊皇室南區球迷咧有頸巾送喎，咁就夜晚晏啲就五點半，咁啊天行元朗對太陽飛馬，咁就喺元朗達球場踢啦。咁呢兩場冇播嘅，冇播嘅， 打比喎， 哇！新舊東家大比拼喎， 算唔算新舊 過氣打比啦？跟住禮拜日啦，15號咁就喺青衣運動場嘅公民對標準流浪，咁呢場有得播啦，634有得播嘅。咁仲有最首尾門啦，咁就大球場，香港大球場南華對屯門。咁呢場都有得播嘅， 啱啊！大開殺價又一定難話。 咁仲有少少啊，禮拜六咁就嗰、那個世界冠軍球會杯啦，半夜12點就廣州恒大對艾亞里嘅非洲嘅係咪？非洲隊，非洲隊。咁就香港我哋電視睇唔到電視台一播啦，不過見到廣東體育台一播嘅。 係啦，睇下網上，上網自己揾啦，揾到依 link 睇到依場。 我相信恒大咁多 fans 冇理由冇得網上直播咁慘嘅。 唔 使驚，大陸嘅網站一定有得睇嘅。 OK， 咁就今晚玩到呢度啦。咁就聽晚再繼續要大家上 OK， 咁我哋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睇，拜拜。